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Lucky， 北京时间2018年3月20号11:33的06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乐队啊，60、70年代在英国可火了， 是吧 ？The Who。 哎妈呀 ，The Who， 对 The Who 啊，这个歌叫做 Be Lucky， 希望各位都幸运啊。 是的，今天不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幸运日。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又是很年轻的面孔，对不对？ 对。 我们节目当中来的嘉宾最年轻是97还是96？到了，这个96、97吧，差不多。 对，差不多， 对不对？ 差不多。 今天这位是94年的。 94年的好朋友。 好朋友哈。 对，94年人家已经在这个四大之一的金融公司。在做实习了， 厉害了， 很厉害的，嗯。 希望呢，今天在这个他的分享当中，体会到异国的美好啊。 是， 你介绍一下怎么样？ 是，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美女嘉宾，94年的 CC， 欢迎 CC。 大家好，我是 CC， 嗯 ，CC 那个可以对着话筒近一点啊。 是的。 这个今天我们邀请的 CC 啊，是去他读书的国家哈。 对。 是英国。 哎。 一想到英国读书留学，就一个字儿。 爽， 好，其实还蛮贵的，对不对？ 对很贵哈。 对，而且英国就是只给人的感觉，教育质量啊，是不是蹭蹭的， 相当好了哈。这次今天我们主说他的首都伦敦，对不对哈？在那里学习工作了那么多年，伦敦给你的感觉有没有这概括一下，让我们听听看你的感觉？ 伦敦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伦敦呀，最大的一个印象应该就是课业比较繁重吧， 课业比较繁重。 你给的累的。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牛津不好上了，我跟你说。 这天天划船比赛 啊， 争个你上 我活，对吧？ 你怎么活的？ 对对， 不光是有划船，他们那个熬夜的时候你没看见呢，这不可言。 其实我们会觉得。当然现在一个公司工作很好，一定是学霸，学习很好，很刻苦的哈。 而且她是喜欢拍汉服的小姐姐， 哦， 对，尊重传统文化， 有 这种爱好，对不对？ 是是是，94年年轻的面孔，我们希望十分钟的咨询之后，要听听 CC 晨曦精彩关于伦敦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有一种花真的是当季的网红了、 啊，真的是没什么，悲惨的有才的一生，不物尽其用，这叫 能照相 啊，能 入镜， 能 榨油， 能榨油，能炒菜，真的是。 我们来关注婺源这个地方哈、 榨取最后一滴剩余价值。 婺源的10余万亩油菜花盛放迎接游客了。 是的，今日呢，江西婺源县全境10余万亩油菜花迎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与层层梯田、徽派古宅、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大批游客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场景当中。 我们用语言形容啊，只能是它百分之几的表达。 对， 当你看到的时候， 不，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的描绘力是挺强。 2%，但是你要是到达其中的时候，真的是身临其境的话，百闻不如一见，对不对？ 当然了， 趁着油菜花这个花盛期，许多游客提前预定了由徽派古宅修复而改成的民宿。一边观赏油菜花点缀下的田园风光，一边拍照，一边品味当地的乡土文化。 看拍照， 你看，对，你看，来自我国南方广州的游客，捧捧， 捧捧。 和他的朋友相约来看油菜花， 是的， 预定了2天的民宿住下哈。他说， 这里的空气很清新啊，生态环境很好，处处都是美景。为了留作纪念，我还特意向村民买了他们亲手编织的油菜花环。 油菜还有花环了， 又开始 榨油 啊！对， 还戴在手上。手有余香啊。 对，还有菜籽油呢。 这个县的发展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这个花环有，有的是啊。婺源呢，不遗余力地做强花海的经济，全县种植达到了11.6万亩，年接待游客大概是500万人次啊， 这么多， 就这一短短的这样一个 几个月的时间啊， 间接带动了旅游综合收入大概是30亿元人民币。 你看看，就这么一个油菜花啊。一朵油菜花这么小，这么小黄花，对呀、啊，哎呀，这乐的 各种动图 啊，对， 哎呦，我的天哪！ 是，但是连成片那就不一样了， 厉害厉害。 是婺源县这个据介绍哈，那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构建乡村绿色产业体系，因地制宜的培育农产品的品牌，涌现出了绿茶村、双山、黄菊村、小企等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县注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260多家， 希望呢，这个油菜花呢，就是开得再久一点哈。 是的，希望种得更广一点， 大家都去看看哈。第二条资讯呢，来自于这个，我觉得猫头鹰是非常有权威的一个统计的这样一个啊， 是 单位， 对，单位有关部门啊， 对，超90%富泰的中国游客计划再次去一次。我们看到了，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 谢谢。 26到35岁年龄段成主力， 哎。3月15日，猫头鹰公布了中国出境游客赴泰游问卷调研的结果，重点揭示了到访过泰国的出境游客的旅游行为、消费模式和旅行偏好的洞察。 分期分批，各个击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重点哈。 我觉得就泰国这方面做的还是很细致的哈。 是的，是的。 本次的调研结果显示，已经去过泰国的中国游客当中，计划再次前往的占比高达91%， 剩下那8%没有时间了。 是，剩下的8%，我也很想去， 对， 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 就这个数据啊，我觉得充分凸显了泰国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 我觉得泰国真的太好了，你让我再去10次我都愿意。 周总，你来一下。怎么的？那个我的计划不是给你写了吗？那天晚上 啊，写什么了？ 我用楷书写的，咔咔，不是楷书，讲故事啊。 还小楷呢？ 楷书写的我今年去泰国冒号 啊，然后呢？ 就是希望咱们团建的时候他 哦，是这样的。行，我们团建的时候一定会带着坨坨啊， 是吧？先吃曼谷发散开来， 哎，啊，是发散开来，把那、这个。把都最后派去泰国北部。 对， 啊， 其实，在计划再次赴泰的游客当中，哈，57%准备在18年前往。你看看，根据泰国旅游和体育部的数据，17年赴泰中国游客超过了大概1000万人次，980万，同比16年还在增长近11.97%。 太厉害了，太神奇了！ 就这个数据，为泰国带去超过5200亿泰铢，大概是折合1047亿人民币的收入啊。 我的天哪，同比增长15.78%， 蹭蹭涨啊！ 然后呢，这个猫头鹰的中国区首席运营官潘浩栋他就说，他说根据猫头鹰移动客户端的 APP 用户数据显示，在2018年春节期间，泰国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都不是之一， 最啊 最啊、嗯！那泰国以美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美食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多次造访，而且还有顶级的服务。 没错， 嗯， 数据显示，赴泰的中国游客多半集中在26到35岁这个区间，其中68%的旅行者选择与伴侣和朋友出行。 嗯哼， 你想移动的设备成为中国赴泰游客的重要工具哈，使用场景覆盖定制旅行计划，预订酒店、机票，在当地寻找餐厅、游玩活动等各个阶段。而对于中国游客最关注的泰国旅游资源，47%的朋友首选阳光、沙滩、山林。自然风光哈，其次是人文 啊， 接下来包括像寺庙啊，传统的村落 啊，是村落啊。 所以我把这个人文啊、村落都自然往那靠呢。 怎么这么土呢？ 不能这样的。 对，不能这样。人文、 传统的人文， 嗯， 村落、当地的节庆活动等等。16%的受访者则是被泰国香辣可口的美食吸引。 哎呀，太好吃！我跟你说，尤其是中午这个点儿，你说吃简直是折磨。 嗯，还有一段呢， 啊，还有一段啊，先别折磨啊，等一会儿。在人均旅行预算方面，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下一次赴泰国旅行时， 怎么呢？ 住宿预算大约是300到600元每晚。 你是去过的对不对？ 嗯， 这个价格怎么样？你感觉还行？ 这个价格是中等， 可以的了。 对对对，可以的。 OK。 那饮食预算大约是100到300元每天， 嗯， 同时购物预算也是相当可观。那1/5的游客购物预算达到了每天1000元以上， 这就2000了一天。哦， 是的， 对。 同时呢，这个超过30%去过泰国的人表示，下一次前往泰国呢，每人每天的当地玩乐预算要超过人民币600元。 哦，这都规划的。 是是是，14%的游客预算达到人民币1000元以上。此外呢，近一半也就是46%的受访者说，游客分享的点评和照片，照片哈是他们选择酒店的首要因素。 是的。 其次是酒店离主要景点的远近。大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同时参考国内外旅行者分享的评论，从而多方面了解酒店的真实情况。 自从有了这个评论留言点赞好评之外，之后我们就觉得生活真的是旅行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啊。 对，因为去泰国，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去过泰国，然后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攻略。 是的， 嗯，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我们收到一条信息，跟各位播报一下。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启动1个月，收到词曲斗考300余件、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哈。你看，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2月16号启动以来，得到全中国各地专业词曲创作者及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响应 啊。是的， 彻夜赶稿 啊，赶稿。哎呀，截止到3月16日啊，组委会一共收到了社会应征的作品317件， 对， 其中歌词作品有251件， 嗯， 歌曲作品有66件，不知道他能不能配上。 对啊，不单单是这个民间民众，还有一些专业的团体哈。 嗯， 活动还得到了市委教工委、市文化局、市文联、团市委、国家大剧院、北京演艺集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嗯， 积极组织本系统内及专业音乐制作人参与词曲创作，歌颂新时代，歌唱新北京。 好。此次的歌曲征集活动呢，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 是。 据了解，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同步进行当中。歌词征集5月31日截止，歌曲征集7月31日截止。详情可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 嗯。 那网络投稿，请登录北京时间网站，就是 http 斜杠歌唱 然后的全拼 bj.btime.com。 是的， 那投稿地址为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希望呢，所有的参与者，不管是写词的，还是作曲的，还是演唱的，都能找到最好的表达对北京情谊的歌曲啊！ 是的，希望你们真的是这个，就是大家都对北京的这份热爱嘛，你把它表达出来就行了。 真诚，真诚哈！最后一条来自于中国游客出境旅游更便利了哈，像菲律宾、柬埔寨，哎，我去过，你去过啊？等国接入了支付宝， 哎，太棒了！3月15日，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正式宣布进入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缅甸，加上此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至此东南亚已经有8个国家接入了支付宝。哎呀，马云爸爸乐了啊！这也意味着中国游客呢，可以在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澳新、中东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支付宝扫码支付， 飞黄腾达啊！哈、啊，非常厉害了哈！ 马化腾跟上， 对对。对对，东南亚呀，一直是中国游客出境热门目的地，这是很定的了哈。 对，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柬埔寨、缅甸、老挝、菲律宾这4个国家共迎来超过200万中国的老铁们。支付宝已经覆盖了这个地区，包括像购物啊、餐饮、娱乐、酒店在内的各大消费场景，全都可以。 哇天哪！柬埔寨旅游部报告显示，2017年柬埔寨接待中国游客突破了100万人次， 是 同比增长45%，成为柬埔寨客源的大户。 对对。 目前呢，金边、暹粒和西哈努克三大机场都已经支持支付宝消费了，包括餐饮连锁汉堡王。对，汉堡王、Costa、点心皇、奶品皇以及这个免税店等等都可以。 这个支付宝南亚和东南亚跨境业务总经理黄先生表示说，我们希望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一种更智能的生活方式。 你们做到了， 你们做到了，是并为他们出境游带来便利哈，不用掏钱包了哈。 是， 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生态的系统，将更多的商家甚至是最小的商家联系起来，在便利游客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商机。 哎，是的。据了解呢，目前支付宝已经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了数十万线下商户门店。 天哪，天哪， 数十万，包括范围涵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店、主题乐园、海外机场等等，其中29个国家可提供退税到支付宝的服务。 好， 好，新中国四大发明， 哈，确实很方便，真的。 对啊，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使用这个真的钱包的频率大大小于拿出手机的支付的频率。 哎呦我天 哪， 各大这个时尚品牌愁的呀，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基本服务员都不用了之后， 哎呀，气的。 希望大家就是在手机付款的时候要看你那个条形码。 嗯， 有些商家会有一些无良的商家，那个条形码并不是他们支付，有人贴在那边。贴在上面有 这样事儿呢， 有这样的视频哈、 哦， 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我们的 CC 隆重登场。 哎呦，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I'm halfway gone, sleepless, I'm battle worn, you're all I want.Bring me the dawn. I need the sign to break. You've woken up my heart. I'm shaking. Oh, my love could change. Hey, 这个歌手相当颜值和这个天赋以及技术全都符合在一起了， 都在线是不是、啊、 都在线 詹姆斯贝贝 Always online、啊、 哎呀，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CC， 欢迎晨曦， 欢迎 CC、啊、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英国的伦敦哈，大家对英国有一些固有的认识，比如说它非常的有那种气质哈、 嗯、 也就是那种冷酷的感觉哈、嗯、 对对对，就像詹姆斯贝长得一样 是不是很酷 是很酷， 对 对，长发飘飘， 对对对、 嗯、 那个西西在伦敦这一年待的感觉怎么样？一年四季都经历过， 除了繁重的课业之外 就没有别的了是吗？ 不不，那不能够， 你得去放松， 是是是、 啊、对对对， 不能老在校园里面待着 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一年四季的感觉、 嗯、哦，一年四季啊、 yeah. 一年四季真的是各有特色吧、 嗯、 然后其实我们的校园是有分很多的地区的、 uh-huh. 然后之后在就是伦敦的市中心， 还是在校园里 学校挺大呀， 出去出去出去玩一玩， 基本相当于是一栋楼吧、 哦、 市中心、 哦、了解了解， 挺就是挺那个， 哦，这样理解就是校园在市中心，其实就楼宇，你可以出来随便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那挺方便的啊、 嗯， 挺方便的，挺方便的。对， 那伦敦这座城市，你感受了这么多，这么多十年，这么长时间、 嗯， 你觉得这个城市它的四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对呀、啊， 啊，我最喜欢的就是现在，嗯、 现在， 现在， 对， 春天。 都说这个难道伦敦没有梅雨季节吗？ 对呀、啊，就有这种问题、啊、 对，不下雨吗？ 哦，有梅雨季节、嗯、但一般都是在五月份之后吧、 哦、 但其实也并不是有梅雨季节，它老下雨、 啊、老下雨、 哦、 对，没事可能就下十分钟、 嗯、 然后你在可能某个咖啡厅你等十分钟它就停了， 哦， 然后可能有大有小，但是再大的雨、嗯、你再等一会儿它也就停了， OK， 哦，这个晴天是贱货能够出来的， 对对对，没问题， 一会儿晴 一会 儿 一会儿的、 嗯、 偶阵雨等等这种的哈、 嗯、 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好多朋友想去日本啊，想去看油菜花、 啊、对对对， 刚才我们的 CC 说英国也是有樱花的是吗？ 哦，对， 哦， 其实当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挺震惊的，因为我就知道一、 嗯、课本都掉地下，哎呀， 这你的书拿反了 啊， 你够了，能不能换一盘、 哎、换一盘，换一盘，换一盘， 能不能换个等待状态、 哦、对对对对，故事会常看吗？ 好了，我们 看， 对、我们还是来说樱 花，樱 花 啊，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时候去英国看， 这个时候的樱花吧，就是有白樱，然后吉野樱，还有粉红樱、 哦、哎呦， 然后还有这种纯粉色的樱都有，但是它的季节特别的短、 嗯、 可能只有一周到两周，可能都不到两周， 就最多半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对, 对、 哦、 所以现在去是最好的时候、 哦、 就是三月份到四月份， 嗯， 然后有伦敦好几个特别大的公园都特别适合去赏 樱花，有名字吗？跟我们说说呀、 哦、有名字吗？ 啊，有几个公园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好好好好， 一个是那个海德公园、 啊、 海德公园是必须的， 对，这个不陌生， 对， 它是四个皇家公园最大的一个、 嗯、 然后上面还有大鹅，嗯，就是白天鹅对，大鹅， 大白鹅， 对， 大白鹅，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摄政公园，然后 摄政 公园、 哦哦、 是在摄政街附近吗？ 对，在伦敦的西区、 哦哦、 然后它的那个樱花也特别的好看、 嗯、 还有就是肯辛顿公园，就是现在威廉王子和王妃住的那个宫，肯辛顿宫边上那个公园、 嗯、哎呦， 然后它的樱花品种呢是挺多的，然后能看到不同深浅颜色的樱花， 好漂亮啊、 嗯、还有圣詹姆斯公园，然后它是在那个威斯敏斯特礼堂的附近、 哦、 有那个粉白色的吉野樱， 嗯， 对，然后它是三月底开放的樱花，还有一个特别隆重介绍 的就是格林威治公园， 格林威治、 哦、 对，格林威治 天文台 对对对，天文台， 对对， 然后它有那个叫什么子午线吧，然后一个观赏子午线， 哦， 然后它的那个樱花主要是那个樱花大道，两边都种满了这个樱花树， 漂亮， 太美了吧， 对，然后它是开放的比较晚，所以四月份去也是还能看到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去拍照啊，拍汉服啊，拍那个、 他是喜欢拍汉服， 对对对 对对对，都会特别的好看。 嗯、 哎，真的，我在想啊，因为西西是喜欢拍汉服、 嗯， 那有没有在伦敦拍过汉服？ 类似的主题的照片有吗、 啊？有拍过， 有、啊、 是吧？ 对， 就想那种就是欧式的建筑、嗯、配上汉服，这是一种非常混搭的体验， 各种路人都侧目， 对，但是很好看。 嗯， 哦，对，我拍的是那个一套绿色的，有点偏学院风的，因为我觉得英国特别的。比较学院的那种感觉， 还是学院， 是 学霸， 学霸， 嗯，那个 主要是学校太大了，你知道吗？走半天还没走出去。 问一下我们的西西，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大公园啊， 嗯、 就是作为旅行者来说的话，可以到达就是远吗？离的这些地方都？ 其实伦敦这个市中心吧，还挺小的， 哦、挺小的。 对、 哦， 然后你去其他的一些景点都挨着都挺近的。 嗯、 但是比如说它的一些什么博物馆吧，就东西特别多， 嗯、 所以能花一整天的时间， 哦、 就时间花的会比较久。其实一整天都算是走马观花。然后这些公园的话。 哦， 去的话可以在那里野餐。 哎呦，海德公园， 还有野餐呢， 海德公园真的是相当出众的一个公园。 是吧，我特别想 品茗啊， 也够了。 怎么你又出来品茗？哎，有喝茶的地儿吗？海德公园就是很自我、很自由的地方。 喝茶好像是没有吧？ 有吗？ 有，它边上有那些就是咖啡厅。 哦、 对、嗯，然后你在海德公园可能有时候还能看到一些贵族出来骑马，在那里遛马。 海德公园是遛马。 海德公园是有多大？还能遛马呢？ 它的边上有一条马道，然后一直在遛马、 哦。 专门的马道。 嗯，对。 好棒、啊！ 有些英国的警察也会骑的那个大马。 是、 哦、 是是。 哎，那我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几个公园是免费开放吗？ 对，基本上是免费开放。 哦， 好棒。 那他们的这个开放时间是基本上从几点到几点？就白天去都可以是吗？ 嗯，白天去都可以，一般到五点之前吧。 下午五点之前。 对对对，但是公园好像好像也是全天都可以开放。 这几个公园你都去过吗？ 这几个公园 最常去的是哪个呀？海德， 海德， 海德公园， 海德公园， 对对， 是 海德。 老说海德公园哈，你这么常经常去，你觉得海德公园有什么适合年轻人的地方吗？你就觉得因为公园嘛很综合，对吧？ 海德公园有没有喷泉？ 没有假山？ 对，肯定 有， 没有哈， 肯定有喷泉吧？ 它的什么风貌？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公园是被一个蛇形湖水分开 哦， 然后它的北面是贝斯水路，东面是公园巷，南面是骑士桥，周边是帕丁顿，就是最近特别火的帕丁顿小熊 啊，那个帕丁顿熊， 对，帕丁顿熊的那个车站，然后它那个里面可以有大鹅，就是 对， 天鹅， 是不是很多的绿地？ 嗯，对，很大一片的绿地，然后中间游人可以去选择去坐船，可以去登船 游览。 对对对，就登船游览， 对， 挺好看的。 我觉得海德公园应该很大吧？ 对，你可以如果是这个时候去旅游的话，也可以选择去早上或者晚上跑步，对，做晨练， 这不是奥森吗？ 对，就想问一下，因为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公园，像奥森、玉渊潭等等的哈。就这个海德公园大概的面积跟北京有没有一个比较的公园？你有没有？因为你是北京的姑娘嘛，对不对？ 哦，对。 有没有类似的这个面积大小？奥森，差不多吗？ 对，我觉得可能跟奥森差不多。 挺大的， 那真的是很大了。 我都迷路好几回的奥森，哎呦我 是吗？我还没去过奥森呢。 路标它设、海德公园没有路标提示游人，比如说下一站怎么走，左侧什么会有吗？ 有。 哦， 有 哦， 就是蓝色的路标。 哦、 哎，其实我觉得，说实话，我去国外、哎、虽然说逛的这种国外的公园不多，但是每到一个公园，尤其是以这种植被著称的公园，都特别的爽。里边人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哇，真的是又幽静。又干净，而且那个风景，那景色简直是绝佳。关键是它的路牌指示的很清晰。 是，那边的如厕方便吗？就厕所分布广吗？就在海德公园。 我没在海德公园上过， 没在洗手间。 了解了解了啊，我们替大家问的啊，没关系，我们上半段先在海德公园想象一下哈，下半段我们的CC还有很多伦敦的分享哈。 是的， 一个好好学习的学生到底在伦敦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哈？这是一档人间有人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马上就回来，别走开。 好，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3月20号12:03:13，欢迎各位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作为一个严格的选择歌曲的一个 DJ 啊，莉莉艾伦这个女歌手的歌好些是不能放的，但是这首歌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今天 莉莉艾伦说，你们 没办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CC， 欢迎 CC， 欢迎 CC。 大家好 ，CC 第一次来做节目哈，年轻的94年的朋友 是， 希望他下半段的关于伦敦的分享是他非常自我的一个感觉哈， 是的， 他准备了很多的材料以及提纲， 其实都是他 对 特别喜欢的部分， 对对对， 吃， 对，说说吃呗，女孩一般都爱吃， 对对对， 虽然那个卡路里老在计算哈，但英国伦敦的吃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有好吃的吗？ 有没有感觉？ 不是号称黑暗料理吗？ 对，有感觉吗？ 其实正餐有点黑暗料理。但是说如果要论起英国的早餐、 哦、 还有英国的下午茶、 啊、还是挺好的、嗯、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哦、 是吗？ 热量非常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 啊， 早餐怎么有特色？ 早餐呀、啊、就像英国的这个有、哦、他们有一个早晨全餐， 早全餐， 对，然后 金拱梅啊， 金拱梅不行， 不早晨全餐吗、嗯、什么样的还是 啊，它是这个样子的， 啊、 它的早晨那个全餐的配置啊、 哦、 是，煎这个香肠， 香肠 然后煎培根，嗯、 培根 还有黑布丁，哦、就是 黑布丁是焦糖布丁 做的， 啊， 就是猪血做的。 哦， 我天哪！ 对， 这个布丁是咸的还是甜的呀？ 是咸的， 咸的啊、 哦，一般大家不是很能吃惯。 OK， 哦，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煎蘑菇。很大的一片蘑菇、啊、 都是煎的，煎蘑菇 对，还有就是煎番茄都是煎的 了解了， 懂了 懂了懂了， 他们的不黑暗料理就是样数比较多， 对， 但是都是煎出来的， 对，还挺好吃的、哈， 其实还 对对对 还行， 还很好吃的、 啊、 然后还有比如说番茄汁煮黄豆、 啊、 也是一个就是必备的， 经常看到， 对 对 对, 对， 早晨全餐必备的、 啊、 还有就是切片面包、 啊、 抹这个黄油、 嗯、 抹咸黄油或者抹甜黄油， 是的是的、 啊、然后还有就是炸土豆饼， 土豆饼， 对、 嗯、 一般没有炸土豆条，都是土豆饼早晨。 还是经过门吧。 有点 说到这个狗的配置，我就 很像吧。 对。 但是我觉得到了英国要吃一个当地 local 的这个早茶是很好的哈。 对 的， 哎、嗯，可是这个早晨全餐的话、是那种比较大的正规的餐厅才有、 啊、 还是说每一个小店或者咖啡厅都会备呢？ 是是是、嗯、 哎，这个说的特别对、每一个小店，就是说你看周围那些 bar， 就是我不是说那个蹦迪的那种、就是那种、边上 餐吧之类的， 对，就是很多英国人特别喜欢去喝啤酒，来那边喝杯啤酒、喝杯酒、你会周末看到很多人都在那个餐吧上那边那个坐着，然后之后那个地方每天早上的时候就会提供这个早餐，早晨全餐、然后一般都是这个花样，不可能只会有少，但不会，但一般都是 了解了解， 对、然后会有茶的这个配备啊，还有这个热巧克力的配备啊，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是， 一般他的这个早晨全餐吧，都是提供的都是从早到晚，很多餐厅都是从早到晚。 了解了， 真好， 就是下午想吃，早上也可以吃得到。 哎，对对对对对， 哇，哎，这个不错， 不错， 你让我想起来啊、 你说 没有？我就之前去那个有一个餐吧嘛，然后晚上去可能也是饿疯了，然后他们那个有一个厨师做出来的那个菜。特别特别的好吃，哎呀，吃了之后我真的是好吃到哭那种， 生疼了、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就说早上我还想去继续吃，然后去了同一家店，哎，我是走错了吗？就是他晚上是一个班，有 DJ， 然后有那个各种昏黄的灯光，有调酒，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好吃的，结果早上去整个都是白色加上原木色的那种配色了、只有 配搭不一样， 对，只有面包和咖啡。我说哎，昨天晚上是什么什么，他说哦，那是昨天晚上的一个厨师心血来潮做的、厨师今天已经走了。我说怎么还是流动的厨师吗？ 反正在 吃到了就 英国的早餐这种早茶是全天可以循环吃的哈， 嗯， 是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说下午茶是英国这个饮食当中还是比较讲究仪式感的一个方法，对吧？你有没有跟同学或者朋友家人去喝过英式的下午茶，吃过英式下午茶？ 一般没事的时候可能就会 去 尝一尝。 哎呦，正好 没 事、没 事的时候去尝一尝。 对，有、尤其是周末，下午茶的话，它也就是分那个就是 high tea 跟 low tea。 哦， 比如说一般 low tea 就是我们就是喝就是吃的那种下午茶，就是三层碟子，然后配备这个茶。然后 high tea 呢，一般这个可能下午茶就会再多一点这个什么，主餐类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鸡蛋呀、什么面包啊这种的，就是能吃饱。 嗯， 因为像一般有的时候可能你吃了一个早餐，然后可能是就是起的不是很早啊，比如十点，然后吃完之后就真的是撑，还挺撑的， 中午就不想吃了， 对对对，可能又不吃午饭了、可能就要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哎，你又饿了，然后这个时候哎，你想哎，来一个英国的这个 下午 茶、对，尤其它很甜嘛，就又很撑肚子、然后可能你就到晚上了这个时候、 对，然后那它有没有夜宵呢？基本上这样的话可能半夜12点会饿， 就会饿了。9点10点之左右的时间、那有没有选择呢？英国的晚上一些店还开得很，灯火通黄吗？ 关得挺早的。 关得挺早的。 但是伦敦像你说要边上那个肯德基什么的 啊，那 些 快餐店是有的 啊、对，这个开得还挺早的。 了解了， 是这样的。 是，而提到英国的饮食，大家了解了之后呢，就是自己去选择哈。 是， 问问那个我们的西西，在伦敦这么多年，在伦敦有没有中餐馆？会有吗？中餐馆？ 哦， 有的吧，它在哪个区域还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啊？ 在伦敦的话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中国城 啊、 也有中国城， 太好了、 这个中国城好像一般只是在伦敦和在曼彻斯特， 嗯， 然后这样比较大的城市就会有这个中国城、 嗯、 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中餐厅，比如说像一些什么还有烤鸭呀， 哦，好棒啊， 对，什么水煮鱼 啊，然后什么烤串啊，火锅呀，对、 哎、 全都有 串， 对，还有 有大牌了 啊，灯火辉煌的、 对，还有就是像那个就是中式的那个面包西点店， 好棒好棒， 对，然后蛋糕啊，就中式的面包， 哦， 还有就是那种四川的串串 都有， 对， 连这都有 China Town 嘛， 啊，对， 哎呦我的， 对吧， 有东北菜吗？ 有的有的 有的吧， 还真有啊， 对，而且还有奶茶对，像快乐柠檬啊什么、然后跟大家特别推荐的一个就是中国城、还有就是那个 Piccadilly Circus 那里就是有一个、日出茶太 啊， 那个奶茶真的是特别好喝， 味道不错， 好像是台湾那边开过去的吧、然后那个味道就是跟我在别的地方喝的都不太一样， 就是好就对了、对吧， 很好喝， 对， 哎，这个 Chinatown 在伦敦哪个地方，有没有跟我们介绍介绍这具体的地方到达，对啊，地铁或者什么可以，就你上出租车或者到地铁有没有这站呢？ 好像叫 Leicester Square 吧， 哦， 是个火车站， 哦 okay， 不是火车站，是一个那个地铁站， 哦，地 铁站， 对对对，嗯，然后它是紧挨着那个就是 Piccadilly Circus， 就是 Piccadilly Circus 就也是特别挨着那个牛津街， 嗯， 哦， 对，牛津街、摄政街是都在哪一个区域的？ 嗯，那就挺好找的， 那不是挺繁华的一个街道吗？ 对啊， 对 啊， 对对 对， 好像所有的朋友去到伦敦，哦，如果要是说想购物的话，摄政街和牛津街是一定要去走一走的，至少， 啊， 对，是因为它这个街是很长很大的，可能一天都逛不完吧， 逛不完吧， 真的吗？ 对，因为在摄政街边上那个就是牛津街上面有很多那个大型的这个百货， 哦， 嗯，比如说像 Selfridge 啊， 哎， 什么还有什么来着？ 反正都是百货公司了， 对 不 对？ 对， 百货公司， 对 对，还有像 Marks Spence 啊，就这种比较特别火的这个大的这个百货， 嗯， 你就逛进，你就进去一个，可能都得逛半天。 是，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如果你要想购物的话，在这儿 方便， 你得花至少三天的时间来回逛。 啊，对，基本是， 是 吧？ 对，我在临留学回来的时候， 嗯， 然后特地花了十天时间， 十天的时间， 对，就是多余的时间留在伦敦。其实十天都， 小江，你是来面试的吗？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就逛来逛去是不会，就是不重样是吗？ 对，就不会重样，每天玩的东西也都是不重样。 玩的东西， 就十天放在了伦敦，是吗？ 对，十天放在伦敦， 不光是购物，还有别的， 购物的话， 嗯， 真是能够个三天四天， 是吧？ 真的，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去周围的这个博物馆， 哦， 对，像什么大英博物馆啊， 哎，得去， 对对对，还有就是什么V&A。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历史自然博物馆， 嗯， 然后这两个 V&A 和历史自然博物馆都是在伦敦西区，然后里面的藏品真的就是特别的丰富，然后有一些什么，叫什么？ 你能想起来的？ 有点。 没关系，大家可以去上网上去搜搜看看哈。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的西说伦敦西区，伦敦也分东西南北区嘛，它是有不同的规划吗？比如说西区是政治经济文化，有这样的划分吗？ 有的，伦敦的。 说说看。 伦敦的东区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偏这个金融行业的， 哦， 然后有很多的就是这个金融的大楼啊， 嗯， 然后包括它有一 个 叫， 哦，那 个 地方喜欢红色，嗯， 对，金融的大楼，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它那个什么小叫什么，有个建筑叫什么小黄瓜吧， 哦， 小黄瓜， 反正东区呢，是不是，哦， 对，东区那里， 哦，OK， 东区那里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 啊，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家餐厅， 好啊 好啊， 叫那个 Duck and Wolf，他们家就是吃华夫饼的， 哦， 然后是在那个东区的一个很高的那个建筑， 我以为是鸭和狼，我说什么啊，大看的卧 我以为黑狼餐厅 对 就吃华夫饼的是吧， 对 对，在华夫饼，在那个有一个 tower， 在它四十层的时候，然后它 四十层， 哇， 对， 好高啊， 它可以就是说全天24小时的营业， 哦， 然后有那个华夫饼，还有就是那个鸭肉， 哦， 然后之后一起吃，然后 真的是鸭肉， 是鸭肉， 对对对，会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你要是凌晨早上，比如说4-5点钟。然后去看的，去在那个餐厅吃 的 话，对，还可以看日出， 好漂亮啊！ 然后晚上的时候 开了， 哦，对，它是24小时，全天的。然后下午的时候也可以预定一下，比如说4-5点，比如夏天的时候， 嗯， 然后冬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个就是日落，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就很有意思。 40层哎，不错。 40层，我天哪，那这个视野俯瞰整个伦敦，恨不得， 真的恨不得，不由得你 啊，是啊，你能不能看见这个得看天气，哎，啊？ 大哥憋了半天了啊！ 啊，是。 我出来问个问题 啊！ 啊， 你问。 高楼大厦也曾经爬过， 爬过。 人都有电梯了啊，行， 他赶上电梯坏了。 电梯啊，上过，就是有些这个餐厅在高楼的建筑物上，它是旋转的，这个第一次见面 ，CC， 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周驼， 他是我们拉行李的， 拉行李的，我是出苦力的。然后呢，他这个餐厅啊，40层，它旋转吗？ 嗯， 它不旋转， 哦，不旋转， 不旋转， 是静止的。OK 了， 你只能选择一个位置，但是它的位置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吧台，然后你在吧台坐着，或者是在那个就是比较幸运的话安排在窗户边上，都非常 棒啊， 对，你能看到整个伦敦东区它的景色 漂亮， 伦敦东区的景色，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赢了， 酒店叫不是酒店，那个餐厅叫 Duck and Wolf Waffle， 嗯，好了， 对， 了解之后呢，这是东区哈， 对， 东西南北中呢还有很多呢，那西区南区北区有没有规划呢，是什么样的风格， 西区的话， uh-huh， 大概就是比较能看到很多跑车，就 是 有些， 西区是富人区嘛， 对， 富人区，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房子的建筑明显就跟这个别的区 不 太 一样，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房子，一个就是小洋房那种 独栋别墅 建筑， 嗯， 东区是联排， 对，每一个相当于是有就是一个别墅，但是它也是连着的别墅， 嗯、 然后里头会种着很多比如说什么就是花儿啊， 花花草草 啊，对，也会种一些樱花， 我的天， 也会非常漂亮、 啊、我可以这样理解，就继续走一走的话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哦，对， 是吧？ 而且它主要的建筑是白色的，然后尤其是当要是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洒下来就会特别的漂亮。 是的，是的。 你知道昨天我看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发了说，哎呀，理想当中的生活，他就把国外的一个小房子，加上他们的小花园，全都发上来，真的是不同风格。 对， 每一家种的花都不一样。对，有的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然后呢，有的是种在地上，有的是这个规划好的花园。 对， 但是每一栋都是非常的美。 是的，浏览英国的西区还是很有眼睛那种撞击的感觉，很漂亮，很纯真，但是又很高级，是不是那感觉？ 哦，对 吧？ 嗯 啊，哪边呢？ 南边。 南边会是什么感觉？ 南边呀， 就都有去过吗？ 我一般这个活动范围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东区跟西区。 哦，东西区 ，OK 了。对， 好好好。 剩下两个区，伦敦我去过，但是 印象不是很深刻。 对。 哦， 伦敦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吗？ 啊，就跟北京比的话， 我觉得好像也就跟北京差不多吧。 那也不小， 那不小，对呀，可能走遍所有的地方嘛， 可能比北京小，比北京小， 是吧？ 对。 那说说交通呗，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去伦敦玩的话，交通的方式啊 ，taxi 啊，公交系统，还有地下的这个地铁，会们说说方便吗？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我之前在那边上学的时候，可能在读语言的时候，比较喜欢就是说坐公交，因为离那个学校很近。然后后来的话，在那个伦敦上学，就比较喜欢坐那个地铁，因为地铁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古老吗？ 对啊，还真是有点古老。 古老吧？ 没有北京建设那么现代。 哦， 因为真的是太老了，有的时候可能 你看过图片，真的是好老啊， 嘎吱嘎吱。 他们怎么不那个？他也是维持一个原貌吧？也许不翻修啊，不就他就那样了，是吧？ 对，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建筑的这个时间会比较久， 对，久远了， 就是比较有点懒， 保守，对，守旧吧，也许啊。 对，然后之后比较久，然后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个时间去翻修，但是也许是他因为也可能是因为太古老了，所以他一直在修补这个地铁线，然后他有的这个位置吧，他的位置挺好的，都是软座。 软座呀， 这个不错哎。 软座， 对，而且不同的这个线路，比如说红线呀、绿线呀，还有就是他们的比如紫线呀，那个座位的那个花纹都是不一样的。 有讲究吗？ 有设计。 好像没有什么讲究。 哦，就是不同的花纹嘛。 对，不同的花纹。 有没有给小孩子、老弱病残的专座有吗？也会有吧。 好像 有提示吗？ 好像对，有提示， 有提示哈， 有提示。但一般大家要是看到有老年人 主动 的， 就会主动， 都会很主动的去让座。 他那个有的很多国家，就尤其是这种地铁比较古老的这些国家的地方，地铁站都特别好看。英国就伦敦的地铁站怎么样 啊？ 伦敦的地铁站 它有设计吗？ 有设计，有的地方是我感觉是有设计的吧。比如说像大家应该知可能大家知道那个叫。 是哈利波特那个吗？ 对，那是其中之一 啊。 那个是那个国王十字的一个火车站。然后在哈利波特，因为哈利波特第一集就是从那个火车站，就是九又四分之三那个站，然后进去。现在大家去到那个 King's Cross Station， 然后还可以就是坐那还可以就是有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那个名字。然后之后还有就是前面有推车，然后你可以在那里照相，工作人员会帮你这个抛这个围巾，就是哈利波特这个围巾。 哎呀妈呀，工作人员说也给我累的。 周岩 啊，对，然后边上就有他的纪念品店，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华生卷福那个剧叫 福尔摩斯嘛， 对啊，那块啊，对， 福尔摩斯那个剧，然后他那个站叫 Baker Street， 因为他在那个就是那个贝克街，然后是他的那个就福尔摩斯的那个拍摄的一个不，相当于是私人博物馆，私人一个收藏馆，就收藏一些就是福尔摩斯的一些东西吧，信件呀，或者是他当时的电影还原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车站就会有在那个火车在那个 地铁 的那个通道那个上面就会有很大的那个福尔摩斯的一个图片，就印在那个地铁上，就叼着烟斗的那个图片。对，这个 还挺文艺的。 对，这个就是非常 可以拍照哈，那种的哈， 可以 留念哈。 对，哎，其实有很多国家的那个地铁， 它是就是它地铁不是分上下两层吗、嗯、你上去一层之后它还在地下一层，然后就有好多那种小店就可以逛。 有吗？英国那边？ 对，英国的这个可以就是有逛的地方， 买个水啊，买个吃大圣马地。 哦，它有小店、哦、就是可能在像我经常上学的那条线、 嗯、老在说他上学那条线、嗯、好学生啊，好学生。 嗯， 嗯，哦，不不不，我可能这个印象比较深、嗯、 对， 因为老得去。嗯，就是就会有一些就是一些零售的一些店、 哦、 就比如就卖一点糖啊，卖、 啊、 一点那个饮料 啊， 啊， 啊， 啊，对 对 对， 我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有特色、嗯、 哦，了解了，还是比较原始哈、嗯、 对，还是比较原始古朴、嗯、就是 对对对， 地铁站就是地铁站， 是的、嗯、对， 不能用作 它功能嘛，对 对 对。 哎呀， 路上交通呢，路上交通比如说公交车呀，出租车呀，出租车有没有不同的价格的颜色上的区别，有吗？在英国伦敦 它只有那个一般就是英国比较正式的一些就是车、 啊、 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那个 黑色的 大的那个叫什么出租车 啊，出租车、 啊、对，然后你在机场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某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店呀、啊、或者酒店门口就能等到这样的车，那、 嗯、 这样的车就稍微有点贵、 哦、 但是这个车吧就是但是非常的这个还原这个英国，你就感觉好像体会到这个英国原汁原味， 庄重、啊、 对对对， 有品、嗯、 对，可能原来、 哎哎呀，周驼，你别说，他形容还挺对， 庄重有品。嗯，对，你刚才说很贵，这样的黑色的这个出租车，还有别的颜色会便宜一点吗？ 就是比如现在打车的那个软件 Uber、哦、 对啊， 它的那个就会便宜。 了解了 ，Uber 可以用，哦哦、 对，在那儿是可以用的。哎呀，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就是必须得说一说这个关于购物的事情了。 是的， 对，要说到购物，这绝对是女孩子们的最爱哈。嗯、那来到英国，比斯特购物村是一定要去的吧？ 是吧？ 哦，对对对， 奥特莱斯吗？那是一个、嗯、还是什么呀？它是一个。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奥特莱斯。 你去过吗？ 啊、哦，我去过， 去过、 啊。对对对， 那就太好了。 它是在伦敦的近郊，嗯、对吧？ 对对对，在那个牛津郡。 嗯嗯， 对，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牛津啊、哦、跟比斯特一起逛。 嗯， 但是一般像比较爱购物的人吧，可能这一天都在比斯特逛都不够。 哎，你去过牛、嗯、没去过？全在比斯特。 哎，不过牛津郡确实挺好看的， 好看啊，和城市一样、哦，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它就是那个城市，嗯、牛津在那个 里面。对呀、啊， 然后可以、嗯，所以就是很近。 嗯、 然后从伦敦的那个火车站 啊， 然后坐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有专门的一站吗？ 45分钟，对，有专门的那一站，也是去年和前年新修的。 哦， 对，然后伦敦的那个火车站，然后从那里，然后出发到那个比斯特村。 嗯， 不好意思，就是还有那个中文的报站， 还有、 的时候 中文报站， 还有各个语言。 哎，中文报站怎么报啊？比斯特， 比斯特购物村到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类似于这样的。 哦， 对，请下车。 对对对， 请下车。怎么还没下车？ 那个北京话更有意思，对吧？真的是中文提示，好棒啊！好棒， 对，真的中文提示。所以要是去到那里的游客，完全不用担心会错过站， 是吧？ 因为会有，对，因为会有中文报站，而且一下了那个火车站，你的左手边就有一个这个客户服务中心。 哎呦，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咱们同胞的一个福利了，就是那个有一个银联的 Visa 卡 啊。 如果你要拿着银联的那个卡去、嗯、到那个就是 Customer Service、嗯、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九折的一个打折卡。 所有的、 哦、 对， 所有的 哦、啊、不，大部分吧，因为像有的店什么 Cucci 啊之类的就不让用这个卡、 哦、了解了解。 对、嗯、但像英国的比较著名的那个牌子巴宝莉 啊、 哦、对，他就可以用那个九折， 挺好的呀。 可以啊，嗯，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卡只能用一次，就是一家店就只能用一次， 了解，就买 一 件、 哦、 一 家店只能 一次、 啊、 不是 买一件，就你可以买很多， 十件也是一次啊， 对 对 对，对 不对？ 但是你就用一次、 哦、 因为他给你划掉这个名 字。 哦，但是比如说是每家店可以用一次是吗？ 对对对，只要上面有 的，那挺好的啊、嗯、 卡都刷裂了。 是啊、 哎、卡质量不行啊， 你是要买了多少、 对，然后在那个地方也有这个一个退税的一个小店。 哦， 对，你可以在比斯特那个购物村直接在那个退税。 比斯特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先进。 你刚刚说比斯特，它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有折扣的地方，而且有这张卡是折上再折呀、 嗯、对 呀、 啊、 对 不 对 呀、啊 嗯、 是啊，挺大吧这个地方。 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大， 还是挺大的，跟、哦、好像跟法国的那个购物村差不太多。 哦， 对对对，还是挺大的。 是的， 对，在这儿买点 Burberry 是不是？ 对，当地的品牌， 对，当地品牌肯定会非常的便宜。 普及，还有一些休闲的品牌、 哦。是， 这边餐饮也很方便嘛，配套的，比如说你饮食啊，在这个村是很有很多的。 汉堡啊、 对对对，它有一个、哦、特别火的一家小店，就是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卖的是可丽饼，就是法国的那个可丽饼、 啊， 然后有甜的，有咸的，嗯、然后。 后一般要是说填饱肚子，一般大家会吃这个咸的， 哦、 比如它那个上面有奶酪、 哦， 然后有一些就是火腿， 好看，好看， 对，然后 我觉得挺好看的哈， 嗯， 挺好 对， 挺好看， 卷成一个饼，成、一个扇形、 嗯， 然后可能边上你再买个可乐，这、个还真的就一顿午餐还挺好吃 的，是 的， 是的， 嗯，然后它的边上现在还有了一个就是卖牛肉卷的， 哦， 然后你可以抹各种辣酱啊，什么烧烤酱啊，对， 蛋黄酱啊，什么番茄酱啊，等等， 哎，我喜欢这种，哎，我觉得这个小吃比正餐要来的好吃， 对，而且偏热，而且现在那里在巴宝莉的那边、然后也有一个类似于中餐的吧，就你可以吃到抄手，但不正宗 啊、 回队啊， 对，回队啊、也差不多吧， 红油回队、 对对对，就是红油抄手，然后特别推荐一下。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CC 在伦敦真的是好好学习的 CC 哈， 嗯， 可以体会到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哈， 对， 在言谈当中老在说他的学校学校，你会觉得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分享哈、希望呢现在回到了我们北京好好的工作学习生活，还会回去吗？现在 还会去吗？定期、 可能回去七月份或者什么时候参加个毕业典礼 啊、 哎呦，有好多电影的场景又出现了， 是的是 的, 的 啊，有请毕业生讲话， 对， 真的你笑一下去， 谢谢我们的 CC， 对，谢谢 CC， 关于伦敦精彩的分享哈、 对，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见啊， 拜拜 拜拜。The crazier I turn into, pacing floors and opening doors, hoping he'll walk through and save me, boy, because I'm too 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